秋天要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，要我怎么解？ 我们的音乐导航今天又跟各位如约来相见了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，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《不能说的秘密》。《不能说的秘密》刚出道的时候就看过几遍，在后来的几年里陆陆续续的看过很多遍。这是一个安静的爱情片，却又用心良苦。这是一个关于初恋的故事，在一尘不染的校园里，绿茵茵的草地，古老的旧琴房，斑驳的小书桌，藏在书洞里的红苹果，镜头闪过飘扬的粉笔灰，黑板上角落里面写着名字的值日表。不管是否喜欢钢琴，爱好音乐，这样的场景应该就是美好的画面了吧。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总是后知后觉，坦然地接受着他的喜欢，还沾沾自喜。很少有人能够像叶湘伦一样看到了微笑背后的忧伤，穿越着重重的阻碍，才真正的和他有了继续的可能。我们可能永远也回不去，可那些最美的画面会被一直的珍藏在我们的记忆的某一个角落，倔强的抵抗时光是慢慢的还在流淌当中的。音乐导航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音乐哈。接下来我们来听逃跑计划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，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我夜空中最亮的星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心，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？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

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回到各位的身边。来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胡夏的《那些年》。胡夏提到这个名字，总是会第一个想到那首《那些年》，好像他只有这首歌最深入人心一样。其实那个拥有如清泉一般的纯净声音的少年，不论唱什么都是特别的温暖和治愈人心。你会不会因为一部电影而爱上一首歌呢？听着这些歌，你是否会想起曾经看过的电影呢？不管是某些人还是某些事，这些就足够了。同样，今天的30分钟的陪伴就要告一段落了。最后一首歌来听林俊杰，你有没有过？明天见。